有什么心结能解，竟然你离不开这一切。

寂寞。夜歌，五洲同主持。

去飞翔，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，没有烦恼，没有那悲伤，自由自在，身心多开朗。